看，这玩意儿能看出来吗？ 用砖头砸一下行吗？嗯，如果你能碎了就说硬。 我能碎了就说硬，那是砖头硬行吗？哥们儿，你把那嘴里那点心先吃了吧啊！ 不是， 不在一个档次。 你看大家换衣服这人那么多，您站在镜子前面，哎呦，又横着来一下吧，竖着来一下吧，侧面来一下吧，正面来一下，背面您看不见，你也换悠半天。人这么多人排得开吗？ 哦，嘴里没东西，就是张不开是吧？咬合肌有问题。那会儿器械练练去， 不是， 地儿小，你这洗完了赶紧穿上走，你那站着是干嘛呢？ 不是，我是这么认为啊，咱这是男更衣室，你要这么出去呢，我倒是没意见。你在这屋里这样，受不了，你知道吧？ 人家就这， 对你说 正在套头，钻多长时间？钻着就 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你说， 钻着就看你的大后脊梁。你说人家心里怎么想？ 我什么也没想，就是吓一跳呗。 你那正在那抖胸，不抖就不行了是吧？ 那不行，那属于痉挛抽搐了。 啊，你有这病啊？ 好，进来一个你抖一次，进来一个你抖一次。 我明白了，他们一开门你凉了。 别乐了，你那意思我打的是寒战是不是？ 走吧走吧 走吧。我呀，我好好练练器械吧，我别练成他那样。 嗯。 哎。 我跑步了，我太烦了这儿。 哎 呀！给我一刀吧，干脆。 这没扎着你吧？ 合的还挺好。 砸着小脚豆了吧？这， 你行。 怎么了？ 护食呢？ 谁护食呢？怎么了？ 你闹不闹啊？ 不闹啊，我跟谁闹了？ 你影响了大家。 不是各连各的，哎， 咱能不能动静小点？ 哦，行啊，我声音大了是吧？ 啊， 不好意思， 你那个声恕我直言啊 啊， 就跟那个沙这个啊 沙僧似的， 杀猪似的， 沙僧给杀猪了，把二师兄给宰了。 我跑步。我这腹肌痉挛，你知道吗？岔气儿。 不是我喊，怎么你腹肌痉挛了？ 可别痉挛啊，痉挛也得抖，你知道吗？ 你烦不烦呢？ 我烦呢。 哪儿？你咋？ 不就是声音大吗？你们说一 声。这比开门还冷呢，你们知道吗？ 说一声就完了。我注意一下啊，好吧。 好，你悠着点儿。 啊，悠着。 哎呦，来一回不容易。 好，悠着点是吧？好。 哎，爬个坡吧，啊。 这是骑马的， 不是上厕所没关门。 嗯， 这多少心率啊？ 那不显示呢吗？ 快了 啊还得快、啊、 你心不慌啊你 啊？是有点。 这儿怎么样感觉？ 哪儿？ 这儿。 哦，是有点酸。 这儿呢？ 这儿不行，吃不上劲儿。 跑姿不正确呀、啊、你这个。 哦哦哦，跑步戏，您说跑的不正确， 对、啊， 都这么跑呗，迈开腿，俩人折腾， 过度内旋了，这只腿过度内旋，那只腿内旋不足， 我这腿悬了，完了这，我是拐呢，我是， 这你就是拐呢，我盯你好久了，我早晚跟你说了，您这僵硬啊，这儿使劲了吗？这儿啊， 不是， 这儿收， 哎， 这儿放，再松点，松。 不， 哪儿松啊？ 你不让放吗？ 你这块用了吗？ 哪儿啊这一大片？我这看苍蝇似的。 这不是这儿吗？ 哦，就是轻点。 反正我跟您说啊，就您想练好的话，这个地方乳酸不能堆积，您这儿得放松，这儿得提起来，脖子稍微往上梗一点，再梗 我就能练翻身了。 非常好，这儿我看舒服多了，挺好。你怎么着？ 不是，教练，是 上点那难度啊！上坡，加点坡跑。 上坡， 跑步机可以加坡度，知道吧？ 啊，知道。 上坡。 谁？您刚才没听人有人跟我说要坡度啊？ 你这么练100年，你能成吗？ 我成不了，我跟您说，我到不了100年就死。 刚才那样一点作用不起，练了白练。您听我的， 我听您的， 专业的，知道吗？这儿使劲。 哪儿啊？这儿。 这蹲下，对 啊， 别让我踹你啊！对 对，肉长哪怎么着？哪使劲？ 侧小腿的部分， 啊、 这边 使劲啊！ 拉动小腿，小腿什么事儿啊？出洋相的？ 我是故意的嘛，我也不想啊，这真是有点洋相了。这咱换一姿势蹲不下去了。 哎，你干嘛呢？怎么这么练啊？谁告诉你的？啊？谁告诉你的？ 我。他告诉我的，我这条腿内旋过多，这条腿内旋不足。 你怎么罗圈了？站直，站直了。 不，我以为这么着跑能学卓别林呢。他不是教练呀、 啊，多谢谢他是教练，我是谁啊？哎，谁把他又放进来了？去轰出去。 那我订餐去了。 早就应该去送盒饭的老王里闯。 总有一个比你忙的人在健身，总有一个比你忙的人在健身。比你忙的人在健身呢，我要跑步。哥弟沟里健身房。 哎呦，我怎么觉得我进二龙路医院了？ 哎呦，哎，告诉我， 呀， 哎， 多明，哎，咱俩别站这门口说话行不行？ 这屋不是健身房吗？ 谁瑜伽使这么大动静啊？ 看看看看看， 哎呦， 这是， 哎呀， 哟，花花， 哟，哦，歇劲儿， 压着了，压着了， 怎么了？磕着麻筋了？ 哎呀，歇劲儿了，歇劲儿了，哎呀呀呀， 歇劲儿了， 好家伙，哎呀， 歇劲儿， 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 你怎么在这儿呢？ 锻炼来了，你怎么来了？ 啊，我。我一直以来很爱健身啊， 劈劈腿来 了。别这么说，我像我跟你说，我会跟你生气的。 不是， 看这大哑铃没有？我扔出去，跟你说， 大哑铃也来了。 你说那叫邓亚萍，邓亚玲。 我，你羡慕有大哑铃，现在就砸你脚， 砸他脚，这大哑铃你都拿不动， 太可气了。 不是你这跟谁啊？这是 我健身，我就，哎，别挡道啊！一会儿教练过来给我调整了。 对，是得调整调整，该紧的螺丝得紧，该告油得告油。 你零件坏了。 我找了个私教， 你找了个司机好不好啊？ 啊， 私人教练。 你看，你看，你看，花花这劲儿明白了，那私教肯定长得高大上。 哎呀， 都不爱告诉你们我在这健身房，就是不爱碰你们俩， 嘿， 烦。 得了，就您 不是八卦，瞧你那眼神。 你那教练，我也瞧不上。你们单各练各的，好不好？ 你们得远远，我们教练和我要私人的那个 行行 锻炼调教。 闷闷密了，来来来，老锻炼。 教练，你在这儿呢？啊，我是你，对，不太会练这个啊。 他练会 不 了， 这个也不会。 那你干嘛来了？ 我说盖总啊， 哎，大点声，让大家都听听。 盖总， 嘿，这会儿你家儿化韵了。 这个在这儿锻炼，得找那个教练，私人的那种，知道吧？ 嗯， 给你辅导，要不然白练啊。 我懂， 你懂。 用你说呀，你都说晚了， 去吧去吧去吧。 嫌你真是的，你呀， 我走了 去吧。哎，我那私教怎么还不来呀、 啊？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辛苦啊，辛苦。 看咱这教练多客气，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 您是这个比尔， 盖盖， 盖总，盖总是这么着，咱们今天呢要练习一些大运动量的一些项目了。您看看啊，这个就这个这么多小轮，这个嘎嘎嘎，这个史密斯架，这个呢，对，咚咚咚，这个卧推器。这个呢，好，这划船器，最后这个哑铃凳，您大概没摸过吧？我看您的眼神很真诚，摸过吗？ 哦，我摸摸吧。 光摸是不行的。 我交钱。 上来先试试身手吧，好吧，给您调一个中等的，我们检测一下，包括您的皮下脂肪、啊、您的这个含氧量啊等等，我们都得综合的测试一下。先体检，好吧。 好，先体检。我去哪儿挂号去？ 好，您总体的这个身体素质呢是差。测完了啊。 那您不至于这么大声说吧？ 这样，我们再测试一下您的肌肉里边 差， 含的这个就各方面东西啊。 肌肉里能含什么佐料？入不入味儿？ 您的这种含氧啊，这个肌肉的能量。 我的含氧，我其实我有含氧。您不用，您看您说的半天我都没急，我真的有涵养，要和别人早跟您翻了。 啊，上来吧。 我上哪儿呢？ 您举一下这中等重量，我看看。 别上，甘总，别上，上就下不来了。 夫，不是那个教练。现如今干什么事情都讲究专业敬业，跑马拉松也如是，甭管您跑得怎么样，首先说穿的带的附带设施全都得一应俱全，像什么运动鞋呀、运动服装啊、腰包、臀包、耳机、播放器、智能穿戴、运动补给，总而言之一样都不能少。哎，佩戴完之后跑得怎么样呢？还得看效果。 为什么朋友圈都在晒跑？既晒娃、晒美食、晒自拍之后，晒跑俨然已经成为了朋友圈的新宠。而与此同时，跑步这项古老而孤独的运动也在商业和科技的力量推动下变得热闹起来，甚至有点喧嚣。 有晒路线图的，有晒沿途风景画的，更有晒全副武装的，所谓是花样迭出。有人不甘于平庸的晒跑方式，醉心于开发各种花式跑步的轨迹图。一位玩得不亦乐乎的朋友说呀，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每天处心积虑的想要跑出不同的路线，画出各种扭曲的图，不带重样的。我们的理念就是运动不止，欢乐不休。 改变从现在开始。您听了这么多关于跑步的故事，也该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些跑步的方法适不适合您了。首先，别跑得太快太多；其次，补给一定要合理；再有，不能忽视防晒，也不能忽视核心力量的训练。怎么叫核心力量呢？比如说，容易上手的有俯卧撑、平板支撑、深蹲跳等等。再有，要做自己的医生，比如小伤病，自己能采取一些措施，冰敷也好，或者是喷布洛芬。再有呢，心理上面的焦虑您也得自己给自己调整一下，跑步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接下来您还得注意不要跳过拉伸，要有足够的睡眠，跑完了得休息休息，跑步之后需要留出时间让肌肉得到恢复和重建。最后，跑步之后喝点啤酒庆祝一下那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呢，多喝一杯啤酒就需要在第二天多跑1公里，燃烧掉多余的热量。最后，关于如何成为一名更好的跑者，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建议，但是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那些最容易掌握的方面。记住，跑步时感觉应该是越来越好，而不是感到难以应付。好，祝大家跑步愉快。本集主创主播脚底英宁王大磊，素材编辑何佳楠朱光宇，后期董月月，原创情景广播剧《我要跑步》就先播到这里了。 心手向前。

如果发现有人上冰将进行劝阻，之后还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对滑野冰的游客进行劝离。根据相关的规定，露天冰场的冰层需要达到15厘米才能对外开放，这个厚度相当于成年人手掌的长度，也再次提醒大家能够注意安全，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Lonely, I'm Mr. Lonely, I have nobody for my own. I'm so lonely, I'm Mr. Lonely, I have nobody for my own. I'm so lonely. Yo. 14:0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已经进入到了39了，寒意比较重。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零摄氏度，公众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加强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的疾病。另外呢，空气干燥，大家要及时的补水润燥，也需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气温仅有零下八摄氏度，大家要注意关好门窗，盖好棉被。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的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